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Sana 带来的 All Eyes on Us， 复古的节奏加上舞曲的演绎方式，让你不由自主的要跟着嗨起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2018年新春特别单元之欧美流行音乐单元，我是你的 DJ 郭鹏。刚才用一首新兴人类的歌曲来向你问候，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George Moroder Foxes 带来的 Wild Stars， 就在欧美音乐单元。 I keep dancing in my dreams, give away to your arms. Flying high like you wouldn't believe, wishing on a waveless heart. I got carried away on an endless dream. Foxes 带来的 Wild Star 啊，有人说呢，他的风格会比较 alternative 一点点啊，这么好的声音和形象，唱 pop 的话应该会非常赞哈、啊。但也有人说，是唱 alternative 也挺好的，因为现在每个人做流行也都听厌了。但总体来说呢，我觉得狐狸姐刚才的那首歌曲 Wild Star 还是制作出了非常高的水平。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去年大热的单曲 Bruno Mars 以及 David Guetta 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字非常有意思 ，Versace on the Floor， 范思哲在地板上。 Time tonight, girl. Above us, all the stars are watching.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n this world.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Underneath the chandelier, we're dancing all alone. There's no reason to hide, but we're feeling inside right now. 自于 Bruno Mars 以及 David Guetta 带来的 Versace on the Floor， 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被一个女孩子电到发呆，那是在新年夜的舞台下面，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在舞台上唱歌，样子好像是在向我挥手，嘿，你好吗？你知道一瞬间被电流击中的感觉吗？那像是在炎热的夏天才有的突然浑身冰冷又燥热的感觉，像是全世界都分成了冰山和火焰。所以呢，很多年以后我在想象，如果再次身处那个时刻，我希望能用一首浪漫的歌曲来作为那个场景当中的浪漫背景。来继续听吧， Little Mix Oops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as a wait I messed around and got caught up with ye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got these feelings like there's nothing now I can't get enough of you oh and 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you touch my body I don't know how long I can wait and 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you touch my body this could be my greatest mistake you got me 来自于英国的超级组合 Little Mix featuring Charlie Puth， 他们用这首歌曲来告诉你，不管现在怎样，未来总是会充满希望，一定要相信坚持的意义，去等到他跟你说 Oops baby I love you， 就好像 Little Mix 他们过去的一些经历，一直站在聚光灯下被否定被质疑，他们一次次的战胜那些苛责和挑剔，终于一起站在了舞台的最中央，散发出了巨大的光芒。来看看舞台中央那个导师 CeeLo Green 为你送出的 Only YouI'm trying to get enough from it 自于四季美国偶像的 CeeLo Green 导师。虽然他14年就宣布放弃了美国偶像导师的职位，但是他正宗的南部说唱的功力以及高亢的嗓音下面对音乐的细微把控，让他的音乐永远动力十足。感谢你收听2018新春特别节目之欧美流行音乐单元。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 Avicii Friends of Mine， 跟我的朋友说一声新年快乐，拜拜。 Hey Do you remember we said hello? And you asked me about my Levi's t-shirt. Said you are a friend of mine. My oh my, you must have saved me about a thousand times. I wouldn't be the one I am today if you hadn't been a friend of mine. 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Trying hard to 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我叫 Maka My name is Mark Simon I'm from Montreal, Quebec, Canada 我十一年住在中国七年在北京四年在上海在春节的时候我喜欢在外面打冰球可能在颐和园还是在后海我非常高兴新年快乐 他们的诞生不是那么完美被遗弃的他们从未感受过父母的爱孤残儿童的世界里总是缺少一抹家庭的色彩而他们和健康的孩子一样需要有人陪伴着走向阳光的未来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溉关注孤残儿童让爱洒满人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森新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92.3兆赫，中波774千赫，全天播音。